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昨天我们在月生活美丽南疆喀什行的第一集喀什噶尔，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中，感受了喀什噶尔千年古城那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亘古不变的精神气质。今天呢，我们则要去感受喀什舌尖上诱人的味道，体验沙漠中的奔放。喀什是一个美食荟萃的地方，烤全羊、烤羊肉串、清炖羊肉、馕坑烤肉、烤包子、抓饭、拉面、油塔子、蛐蛐烤鱼、烩菜、灌面费和灌米肠的美食应有尽有，无一不令人垂涎欲滴。好，那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到喀什古城寻找烤羊肉串。古城里整洁美丽，并非大街小巷处处都在卖羊肉串，但是这项任务也不难，我们很快就在路边发现了一家。 你好， 是肥瘦都有是吧？ 里头， 里头是白吃的。 我记得以前是那种，他是拿那个木头签儿穿的那种，肉更小。现在都弄成铁签儿了。还有那种木头签儿穿的那种串吗？没有了。这烤羊肉串的摊子挺有意思的。整个是一个立体化的，像铜做的一个小摊位，下面是烧烤的炉子，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铜做的雕花的瓶子，然后这个大哥就拿一个木板还是一个什么羊皮板，然后扇风，用木炭烤制的这个羊肉串。肉在火上滋滋冒油，闻起来很香。其实羊肉串主要是肉好就行，因为其他调料很简单，什么孜然盐之类的。 煮一煮加点盐， 好吃的羊肉其实就是煮一煮就很鲜。 哎呦，我们吃了一大盆肉，天哪，太好吃了 那是羊肉汤也特好喝、一块块杏干大小的肉块同鸡蛋搅匀之后被穿了起来，再撒上盐、孜然和辣椒粉，在炽热木炭火的烘烤下，羊肉串逐渐变得焦黄油亮，淡蓝色的烟雾引着烤肉的香味四处飘散。好了，看起来是不是还挺有食欲的？ 好吃。 肉很香，这个肉是瘦而不柴，不酸。哎，中间有一块是肝儿是吗？ 是。 还有一块羊肝也很好吃，两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羊肝，2.5块一串的羊肉串，好吃。好吃。 好吃嘛，但二十个三十个吃嘛。 因为晚上我们还要吃，所以得留点肚子，下回再来吃。 行。 显然，老板认为只买了四串羊肉串的我们，对于他的手艺和美食并不够有诚意。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这种外焦里嫩、肉质鲜美、别具风味的羊肉串，若是让人敞开了肚皮来吃，哪怕是女生也能吃上至少十串。我们需要保存实力。我们继续在古城里寻找美食，第二个任务是寻找在美食点评网站上赫赫有名的 喀什手工冰激凌。听说这儿的冰激凌特别好吃，奶味浓郁，西法老奶，哦不对，西法老奶油冰激凌。很多吃过喀什冰激凌的人都说它能秒杀哈根达斯。制纯的本地牛奶，加入糖、鸡蛋和冰块，几种最简单的原材料经过极其充分和认真的搅拌之后，竟能够制作出口感细致绵密、奶香浓郁、让人惊艳的冰激凌。那种冰激凌机，然后压出来的一杯一杯的冰激凌，还带一小尖儿。尝尝这个老奶油冰激凌啊！嗯，奶味好浓啊！嗯，好好吃，这感觉纯度非常的高。 和羊肉串一样，喀什的冰激凌也是最受欢迎的街边小食之一，而且价格便宜，小杯3块，大杯5块。老板做生意脑子活，要是碰到不敢吃凉的顾客，他就提供1块钱的迷你蛋筒冰激凌，而若是碰上了冰激凌的粉丝，他则同意卖给他15块钱的一大盆冰激凌。 挤到杯子里头，然后 同行的朋友讲他来过喀什好几次，每一次路过冰激凌店就一定会顺手买来一个吃，仿佛成了打卡一样的事情。 3块是吗？ 下午的喀什噶尔古城美食寻宝只是喀什美食的序曲，真正的大餐在晚上展开了。新疆天黑的晚，人们常常是下午4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8点钟之后，我们跟随当地朋友埃尼瓦尔来到了一家装修的很有新疆风情的餐馆。新疆菜以清真菜系为主，大多吃牛羊肉，多用爆、烤、涮、烧、酱、扒、蒸的制作方法。很多的菜做法简单易学，关键在于牛羊肉的质量。新疆的羊肉味道鲜美细致，而且几乎没有膻味，因此无论是顶级待客之道的烤全羊，用精面粉、盐水、鸡蛋、姜黄、胡椒粉和孜然粉等调料进行腌制之后焖烤，还是手抓羊肉直接用清水煮熟之后用手抓食，质朴原始，袒露着天然诱惑，它们出来的味道都是让人念念不忘的。而我们吃到的第一道美食烤羊排，的确让人味蕾为之一振。 这个羊肉是就是水煮的吗？还是它烤的？ 先不用那个调料，咱们它能弄调料，先煮把那个调料味儿弄进去以后，然后再烤的。 哦，先腌的。 啊，然后再烤。 嗯。 所以它的味儿，它调料味儿弄进去的。 嗯，好入味。对这个烤羊肉情有独钟。 嗯。 各种调料腌制完了之后上火慢慢烤，羊肉非常的鲜美。 第二道美食薄皮包子是维族人喜爱的食品。薄皮包子其实就是蒸包子，但是将包子皮擀得很薄，熟的时候几乎透过包子皮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儿，吃起来就好像包子皮被融化到了嫩肉油香之中。人们常常把羊肉切成小粒儿包在包子里，或者再加上南瓜、青红椒等做馅儿。 就是今天都尝一下， 就是地道 包皮包子尝一块啊，尝一个这个南瓜包子来。 南瓜包子，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熟悉的饺子，超大馅儿。 南瓜里面加一点肉和红椒、麻椒那些，稍微炒一下。大部分就是南瓜，炒一下 肉。南瓜里头有一点肉馅儿，皮儿是那种薄薄的，像烧麦的那皮儿似的，纯羊肉馅的包子，一点没有膻味。 拉面也是喀什一种深受群众喜爱的风味饭食，拉面吃起来柔韧有劲儿，圆润爽滑，美味可口。还可以把拉面煮熟之后切成3-4厘米长的小段，和油、羊肉、西红柿、辣椒等一块爆炒，就成了炒面。味道呢和拉面截然不同，可是也别有风味。 这是喀什拉面， 必须吃。 哇，这个必须吃， 喀什拉面也是特色啊。 这拉面也挺好吃的，拉面是彩椒、洋葱还有豇豆和羊肉一块，羊肉块一块辣炒。 炒完了之后做哨子，然后夹在筋道的面条上，非常的入味儿。 那早上我们馄饨上做的状况特别好，因为它大锅。 凉粉儿，嗯，凉粉儿也好吃，脆脆的，酸酸辣辣的。 这是我们那个绿豆粉做的。 绿豆粉。嗯、 我们这边大部分就是用绿豆粉， 嗯， 家里人也做呢。 它这个是什么？黄瓜吗？ 它那个萝卜。 萝卜啊，萝卜丝儿，萝卜丝儿切完了，开水烫好了、 啊， 然后拌在凉粉里、 啊， 挺脆的，也很好吃，口感和凉粉一致。 我们吃得高兴。安妮瓦尔却一直不动筷子，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热情地介绍各道美食。原来啊，正值穆斯林的盛大节日古尔邦节，意义为宰牲节。他说天天吃肉都快吃不动了。 我们古尔邦节是我们最大的节日，要吃上羊全部准备，然后就是亲戚间全部轮着聚会。先接我姐姐家里请客，昨天我哥哥家里请客，今天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坐的，家里面这块就吃东西挺多的，主要是吃肉，我们主要是吃。 古尔邦节会过多久啊？一般？ 我们七月一般过15天， 15天， 大概一个月，因为这个你都好多家去拜访，你拜访完， 嗯， 而且每个家去你非得一定要吃掉他宰的羊的一块肉，不吃不行。 哦， 所以呢，我们一般是节日过得最大。 嗯，正如安妮瓦尔所言，每逢古尔邦节或者是婚嫁喜事，维吾尔人家都要准备水煮羊肉来待客。羊肉按照部位切成约摸1斤左右的大块，没有任何调味，颇为彪悍。吃的时候仅蘸盐水或其他调料，肉嫩而有乳香味。在一顿晚餐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囊括所有喀什的美食。于是在喀什的其他日子里，出于对美食的热爱，无论是久负盛名的烤包子、抓饭，还是馕包肉，我们都一一尝试过了。对于我而言，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羊肉，羊肉，美味的羊肉。喀什的羊品种繁多，加之生长在雪山牧场，它们的每一口都萃取天地之精华，因此肉质细嫩，膻味较轻，成为了美味的食材。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月生活美丽南疆喀什行的第二集，喀什吃着烤肉开着车，大漠黄沙现绿洲。聊完吃，接下来让我们来到距离喀什110公里，被誉为中国沙漠风景旅游之乡的达瓦坤沙漠，来体验沙漠冲浪的刺激。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达瓦坤沙漠。达瓦坤沙漠呢，坐落于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西南边缘的叫布利曼库沙漠中。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4A级风景区。好，我们去感受一下大漠风光，还有湖光落日，以及维吾尔族这个民俗文化。坐上了观览车，来到沙漠里面去看一看。维吾尔族能歌善舞啊，小哥这个刚才忍不住哼哼了几句。今天的温度我估计这会儿也就20度左右吧，可能稍微有一点晒，但是呢整个这个体感的温度非常舒适，秋天的这种凉凉的风吹在身上不冷，非常的凉爽。我们现在呢走了这条路上呢，两边都是树，然后在更远处呢可以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像是农田， 昆沙漠环绕湖泊，可谓沙水相依。而这一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据说三世纪末，有一个叫做铁力木的国王，他率领女儿达瓦昆和女婿来为老百姓找水，并在沙漠边缘发现了一个冒沫的深坑。于是国王命千人挖了百日，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达瓦昆公主却偷偷地瞒着父亲和丈夫继续挖坑，终于在有一天的夜里挖出了水，而公主达瓦昆也化作了一潭美丽的湖水。 那他们现在景区和这个门口都有一段距离， 对，是 他为了保护，是吧？ 对， 就跟当时我们去那哪儿也是，去那个莫高窟， 对， 他坐着车要开进去好远才是。我们决定要尝试一下非常刺激的大众沙漠冲浪车。刚才我问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种车子呢不大，我觉得，而且是这种开放式的车子，非常简易的塑料布的一个顶棚，一个车大概能坐个小一点的三个人，然后大一点的六个人， 来来沙漠车， 就车头看起来挺像拖拉机的。整个这个沙漠车呢，其实你看就是一个车的一个框架，轮子很宽，然后上面的这个轮胎上的花纹很深，就整个车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部件，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发动机在这个车的后部，然后整个这个发动机就都暴露在外面，有很多的管线，然后整个车呢其实就是一个车架子，小的呢可以坐上三四个人，然后大的可以坐上八个人。据说坐上去非常像是沙漠中的过山车，那这让我心里觉得，哎呀，有一点点小小忐忑，有点害怕。 坐一个人少一点的。 手机、钱包、东西放好啊！沙漠里面掉了吗？找不着。 哦，好的，手机、钱包放好，掉了找不着哟。啊，相机什么的，是不是也就没法？我必须得放起来，是吧？ 伞带。 这个安全带就是有点像那个，真的是坐过山车是那种安全带，就是要把你的胳膊包括腰全要固定住。沙丘间飞速的穿行，穿上沙丘之后再飞身而下，有的时候则在像山脊一样的沙丘的斜面上急速的掠过。我原本想录下全程的声音，但是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我什么都做不了。哎呦，这个太刺激了，太过瘾了，这沙漠中左右翻滚，哎呦，我真的整个我就一直处于全程的惊叫状态，刚才实在是速度太快，然后我要双手把住这个车杆，所以没有办法录音，但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刚才从一个很高的沙丘往下冲的时候，就是不由自主的闭上了眼睛。 啊，大白天看得见的，我们在巴丹金林还晚上冲的。 晚上，哇塞，那更牛。 冲上去往下的时候，什么底下什么都看不见，你就感觉你要掉到深渊里一样。特别恐怖 哎，但是我觉得失重的感觉和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觉得没有过山车那个失重感那么强。 对对，没有，那没有，对，没有那个，那个是那个，那个不光是失重，它速度要比这快得多啊。 对，而且它那种有一种没着没落的这个感觉，这个很快就是一个沙就夸冲下去，然后你很快就又觉得 沙子了， 对，安全了。虽然很刺激，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感觉还是很棒，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哇，司机好帅啊，戴一个墨镜，然后揉着寸头，这个车技相当了得了。我看看， 揉方向盘的这个感觉，咵几个大圈打过去，然后非常非常的纯熟。你想要在沙漠里开车，这个车技一定是要相当相当厉害，是不是要专门学了才行？就是普通会开车还离这个还远得很吧，是吧？你这个是专门跟别人学的吗？就开这个沙漠车？ 是啊，就第一次嘛，就别人学的，就我们差不多三个月嘛， 三个月 培训， 三个月， 嗯，三个月培训 就够了。 嗯， 这个咱们刚才过的那个最高的有多高啊？沙丘 差不多30米嘛， 30米、啊，哇，那我们刚才开的时候那速度有多快啊？ 50， 50。 啊，差不多50， 每小时50公里，然后从这个30多米高的沙丘唰的一下冲下去，又冲上来。哇，你开的时候应该手上就是挺费劲儿的吧？就把握方向盘。 方向盘呀。 嗯，累吗？开着？ 不累。 不累。 嗯。 但我们肯定开不了。有助力是吧？ 啊，有助力。 哦，这个车胎、轮子什么的，这个、轮胎上面这个花纹好深啊。 这我去见人啊。 啊、哦、好，您叫什么名字？ 阿布杜鲁手机。 阿布杜鲁，好，谢谢。 这个车掰的掰安全，这个咋样子开的不会翻，这个车 不会翻是吧？ 它底盘重是吧？ 啊，对，这个后桥这个、宽的是加个轮胎 啊， 然后那个发动机是那个装到后面， 后面后置。 哦，装到后面。哦、发动机对，在后面，这样也很安全。后面有四个轮胎。 啊，行。 拜。我刚才真的是，我拿着手机在录音，然后他开始冲的时候，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就开始冲了。我的手机一直没放到包里。沙漠冲浪是大漠中的独特游戏，也是一种愉悦而刺激的体验，但它对技术要求很高。无论是车型、底板护盘、水箱、进气口、胎压，还是司机个人的经验、技术和安全保护，都需要特别的关注和准备。因此，我们并不建议您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独自开车挑战沙漠。 自己的车开到沙丘上来，那个技术得很高才行。 自己的开上来，那个千万别那么做。 要翻是吗？ 一个是要翻，我见过翻车去了。陷在这里边，你寸步难行。 对对对， 我也 越转陷得越深。 我这陷入的是真的很绝望啊，彻底绝望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这一片的沙漠的这个感觉呢，不是传统印象大家想的就是一望无垠的沙丘，然后连绵起伏一直到天边。就这边就在不远处，然后就看见沙丘上长有很多的植物，就在有点像戈壁吧。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只有沙子的沙丘，然后稍微近处一点呢，就好像是戈壁，戈壁和沙漠接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感觉好像这个沙里的水分还挺足的。 达瓦昆沙漠风景旅游区有2000亩水面、40000亩沙漠，沙水相连，碧波荡漾。这里还有1800年的千年胡杨王古墓群、700年历史的圣池和古战场遗址，也有沙漠探险、沙寮滑沙、沙滩排球以及摔跤、赛马和雕羊等反映少数民族传统生活的特色活动。难怪喀什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达瓦昆不算到喀什。我们短暂的南疆喀什行很快就结束了。浓郁的民族风情，美丽的大漠风光，精彩的美食荟萃，尤其是喀什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淳朴善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挥手告别的时刻，我们默默在心里许下了一个愿望：美丽喀什，再会。好的，这就是月生活美丽南疆喀什行的特别节目，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